无量寿经呢是大宝积经的第五回。这一部经里面所讲的冚唪唥是我们在家人出家人学佛人的毛病。佛在三千年前就已经将我们的毛病一条一条讲得清清楚楚，说明我们一生修学不能够成就。不只说不能够成就，若果这些毛病你犯了不能够悔改，将来还要堕地狱。这个经我要找个时间详细讲一次给大家同修做参考，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。经里面有一段讲，是讲财布施，话做七宝塔。一般人以为功德好大，做个七宝塔供佛，即是话见道场啦。佛话，即使你建呢个七宝塔，遍满三千大千世界，佛话我建咗都唔中意，唔欢喜。呢个人唔系恭敬我，唔系供养我。最后又话，若果一个人喺大乘经里面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一四句偈，这个人是真正供养我，真正恭敬我。可见佛这些话时时讲的，边部经都有的，我们不可以轻易放过。当年梁武帝在世的时候，梁武帝喜欢建道场，他以他的地位，以国家的财力建寺院，建了480座，都是很有规模的，道增十几万人。他劝人出家，由他供养。那阵时候达摩祖师来到中国去见梁武帝。梁武帝见到达摩祖师，他就夸耀他的功德。你看看我见了几多道场，到了十几万出家人，我的功德大不大？达摩祖师讲老实话，并无功德。梁武帝就好像一盆冷水照头淋，非常不高兴，不护持达摩祖师。所以达摩祖师就没办法啦，走去少林寺面壁啦。如果达摩祖师说他的功德好大，咁达摩祖师立即封为国师，就会全心全意去护持啦。而达摩祖师呢就讲老实话，得罪咗梁武帝。咁就说明收财供养啊，唔及得法供养啊。我哋再想下，本经里面所讲的世遥王，这个是阿弥陀佛的前身，他闻经说法，他和梁武帝的态度就不同了，他舍弃了皇位，发心出家修道，想做佛，而且他的志向非常大，不只说想做佛， 而且佢要超过一切诸佛，啊，佢果然满愿，所以佢成佛就是阿弥陀佛。梁武帝同世尧王冇得比啊！我哋要学世尧王，唔能够学梁武帝啊！大家细心谂下，你喺呢度谂下佢咩意思？世尧王系发供养，梁武帝系收财供养。梁武帝劝咁多人出家，度咁多人，佢自己唔肯出家，因为梁武帝世间嘅功名富贵未放得下嘛，大概佢知道所谓舍一得万步，佢以为呢盘生意做得过啊，有化算啊，所以佢咪搏命咁起道场建寺院劝人出家。谁不知呢，佢係错咗啊，大错特错啊。我哋要喺呢度认识清楚，知道自己修学啊应该点样做。发供养里面呢，菩萨喺行愿品里面同我哋举例举咗七条。不论系财供养或者是法供养，其实系无量无边咁多。但系为咗说法嘅方便，归纳为七条。第一条，如说修行供养。呢一条呢系最重要㗎啦。意思话佛教我哋点样做，我哋就老老实实咁做。佛教我哋唔可以做，咁我就决定唔能够做。咁就叫做如说修行供养。或者大家会问啦，佛喺呢个经就叫我应该做，喺嗰个经又叫我哋唔可以做。咁我究竟做定唔做呢？呢个问题周时会发现。点解佛系咁样讲经法嘅呢？我早年学佛嘅时候，刚刚接触佛学，仲未皈依。我当时认识一位台大嘅教授，佢话佢读过金刚经，佢话释迦牟尼佛头脑唔系几清楚，有啲问题。佢话金刚经根本就似将两桶水倒过嚟倒过去，倒过嚟倒过去啊！你睇下，大学教授啊，读金刚经理解成咁样啊，咁就正所谓喺佛喺华严经度讲嘅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啊！世间嘅聪明智慧唔能够解，唔能够明白佛嘅意思啊！实际讲，法唔止话无有定法可说，实际嚟讲，佛是无法可说，所以佛说他一生未讲过一句话。若果你说佛有说法，他说你谤法，这个就是金刚经上讲的。佛的说法是对治众生的毛病，是破众生的执着的。若果你执着有，佢就讲空，破你嘅有，破你有嘅执着。若果你嘅有嘅执着放下啦，你嘅心清净啦，即係呢剂药有效。另外一个人呢，佢执着空， 佛就同佢讲有，有破空啊嘛。咁点解你话佛对呢个人讲有，对嗰个人讲空，究竟讲乜嘢呢？呢、這个就好似医生医病咁啊！医生医病人，佢嘅处方系睇你得咩病，就俾你用咩药。你药食咗个病好咗啦，嗰啲药又唔要啦，处方亦冇用啊。所以话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啊嘛？佛法都唔可以执着啊！咁样你就知道你应该点样去读经，点样去修学啦。呢、这个说明我哋喺一切经里面啊，只能够选一部经。咁呢就冇矛盾啦，冇冲突啦。你依照一部经如说修行，冇话唔成就㗎。若果你要两部三部经呢，咁就问题大啦，开始有问题啦。你嘅疑惑就生起嚟啦。佛喺呢部经咁样讲，喺嗰部经又咁样讲，究竟点办？自古以嚟啊，犯呢个毛病嘅人啊，非常非常多，仲自以为好叻啊，以为话博学多闻啊，学咗满肚佛法，而实际呢，释迦牟尼佛未说过一句法，未讲过一个字，咁佢啲佛法边度嚟嘅呢？呢土佛法呢，将佢害死啦。呢、这个呢是我哋必须要知道嘅如说修行。咁喺一切契经里面究竟选边部经呢？古时候好多高僧大德，佢哋有好多系再来人啊，佢哋识观机啊，佢一睇下你就知道你系咩来历，知道你前世，知道你多生多劫嘅事情，佢同你选一个法门，咁你就得到受用。呢、这个就系叻嘅医生，一睇下你就知道你咩病。所以呢，就做到药到病在。依家呢，出家人多数都系凡夫僧啊，佢冇呢个本事啊，佢自己到自己都唔掂啊。你请佢嚟同你选，佢乱咁点你指一步就算，佢唔负责任噶，咁麻烦就大啦。好彩世尊非常慈悲，知道我哋呢个时代佛门嘅状况，佢在世嘅时候就已经同我哋选好咗啦。大集经上世尊讲，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正法嘅时候你依照戒律修行，你就能够正果；障法时期禅定成就，障法就佛灭道咗一千年之后，众生嘅烦恼习气已经开始重啦，持戒已经得唔到利益啦，要修定，修定仲得。末法时期，即系释迦牟尼佛灭道两千年之后，即系现在呢个时代，净土成就啊！喺我哋呢个时代修净土。选择无量寿经就是遵守释迦牟尼佛的选择，这个是佛为我们选的。净土法门有五部经一个论，这六样东西随便一样你都可以成就，都可以保证你一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唔能够搞乱啊，唔能够搞杂咗啊， 搞乱咗、搞杂咗就麻烦啦。或者你一生专一系《弥陀经》，或者专一《无量寿经》，你一部经就能够成就。学佛嘅同修当中，亦有好多人怀疑，见到我哋只受持一部经，遇到啲人话你收一部经就得噶啦。啊，你咁样俾人哋一问，啊，睇见佢学咁多经，或者觉得自己唔及得佢啦，或者需要学多啲啦，咁就弯晒啦，咁就杂啦，乱啦。你要有信心啊！一部经就成功㗎啦。越係高嘅法门，越係妙嘅法门，越简单越容易。凡係搞得太杂太麻烦嘅呢，都係佛嘅方便说。点解呢？有啲人鍾意麻烦㗎嘛，佢放唔下嘛，咪俾佢慢慢嚟啦。真正係善根深厚、聪明伶俐嘅呢，佛就教佢最直接嘅、最高嘅法门。咁佢好容易呢就能够成就啦。所以呢、這个就叫做如说修行，你选择无量寿经呢最好嘅。无量寿经非常圆满，古人将佢称为小本华严经，特别是我们摘录了这六十条，若果能够将这六十条真正做到，那你就真的是阿弥陀佛的弟子，决定往生西方。呢一条呢系为自己啊，如说修行啊，发供养。第二条呢系利益众生。我哋时常要存呢个心，要帮助众生，令众生得到最殊胜嘅利益。最殊胜嘅利益系乜嘢呢？就系喺呢一生中脱离生死轮回，喺呢一生中圆满成佛。若果讲明显啲，呢一生中我哋就可以做到了生死，系话唔死，我哋呢一生唔使死啦。咁就係最殊胜嘅利益，冇第二样俾得佢嘅。唔死可唔可以做到呢？得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係不死嘅法门。你唔好以为佢死咗啊，佢係未死㗎，佢仲係生㗎。未死之前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西方三圣嚟迎接佢去㗎，佢就跟住嗰去先至断气噶，佢自己系欢欢喜喜跟住阿弥陀佛去噶，嗰、那个臭皮囊就掉咗唔要啦，咁边度系死啫？所以呢个法门系不死嘅法门，功夫好嘅走嘅时候唔病。乜嘢叫做功夫好？心地清净善良。决定唔做一个恶业，依教奉行。求乜嘢啊？就是求往生嘅时候係好健康，唔生病咁样去。知道自己几时走，预知时至。知道边一日佛嚟接我，我去边度冚唪唥都知道，非常快乐欢喜咁跟住佛去㗎。冇一啲恐惧嘅。到咗西方极乐世界，嗰、那个利益不可思议啊！经上讲得好清楚，好明白啊！ 皆造阿惟越智菩萨啦，唔系普通菩萨啦。阿惟越智菩萨系七地以上啊！我哋系凡夫嚟噶嘛，一下就造成咗七地以上嘅菩萨，边个信啊？所以呢个法门叫做难信之法啊！一般修学大乘其他法门，辛辛苦苦。修得好辛苦，好长好长时间，好似华严经上讲，无量劫先至修到七地嘅。我哋喺呢一生或者几个月就可以达到七地以上嘅果地，呢个系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力嘅加持，我哋先至能够得到噶。讲咗咁多，咁依家可唔可以得到呢？如果你依家真係照住做，依家亦得到。依家得到乜嘢呢？我喺讲席周时讲，依家所得到嘅第一个，你唔老。你二十岁学佛，学到一百岁，你仲好似二十岁咁。呢个真噶，唔系假噶。若果你哋要问我，我点咧？我冇完全做到啊！点解我冇完全做到呢？因为我嘅老师冇我咁清楚咁讲啊嘛。若果佢咁清楚讲俾我，我早就照做啦。我差唔多摸索咗三十年，先至搞清楚啊！依家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啊！第二个呢，身体健康，你原来有咩病痛嘅，冚唪唥冇，唔使睇医生嘅，唔使食药嘅，亦唔使进补，念阿弥陀佛啦，身心清净啊，就最好嘅补药，身心健康啊嘛。百病不生啊，呢、这个就系你现生得到嘅利益。你嘅生活即使唔系好富有，但系绝对唔会缺乏，唔会缺少，咁就自在啦。咁使乜要多余嘅嘢啫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嘅利益，你读无量寿经就知道。所以时时刻刻要抱住利益众生嘅心，我哋得到利益，要将呢个利益讲俾人哋听，真正嘅好处，真正嘅利益，唔理佢学唔学佛，唔理佢信乜嘢宗教，你话俾佢听，唔会老，唔会病，唔会死。冇人话唔羡慕嘅啫，冇人话唔想嘅啫。第三系摄受众生，接引佢啊，就要将呢个法门啊介绍俾人哋啊，利益众生就系你存呢个心，摄受就系要喺事上去做。以善巧方便劝佢学佛，劝佢修正土。第四，待众生苦。这个待众生苦怎样待法呢？众生苦是佢嘅业报，佛都待唔到，我哋怎样待呢？我哋待众生苦就是发心，以我哋嘅劳力、我哋嘅财力、我哋嘅智慧，无希求咁帮助一切众生，咁就叫做待众生苦。我生活节省啲，将啲多余嘅钱去帮助一切众生。佢有咩缺乏就俾佢。菩萨四摄法里面就是第一个，就是布施啊，布施就跟他结善缘啊。 对佢有恩惠啊，然后佢相信你讲嘅嘢，佢知道你系好人，知道你唔会骗佢，唔会害佢，佢能够接受你啊。好啦，佢相信你啦，咁咧你就可以将佛法介绍俾佢，咁样咧就系代众生苦嘅做法。第五系勤修善根，自己要做个榜样俾人哋睇。三善根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世法又好，出世法又好，要远离贪嗔痴。如说修行，就要做个好榜样，俾大众睇。个人是个人的榜样，家庭是家庭的榜样。若果你开铺头，你是做铺头的榜样。佛菩萨是九法界众生的榜样，那就叫做勤修三善根。第六，不舍菩萨业，菩萨的事业就是上求下化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求佛道度众生，最后第七个是不离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，无论乜嘢时候，任何场所，对人对事对物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染，咁就是菩提心。普贤菩萨对我哋讲呢七条，要牢牢记住，紧紧记住，要认真修学。十愿里面第四个是忏除业障，忏除的方法先要知道自己的过失毛病，知道自己过失，这个人就叫做觉悟了。一般人只是看到人家的过失，不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咁呢就造业啦。学佛嘅人即係好似六祖大师所讲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，见自己过失，唔见人哋嘅过失，咁就係觉悟啦。若果再能够将自己嘅过失修正过嚟，咁就叫做真正修行，咁就係忏除业障。呢啲係自己修行嘅基本方法，凡係修行唔得力，都係因为唔知道修忏悔。忏悔係大小乘行门里面嘅总纲领。第五，除起功德。我哋中国人话成人之美，睇到人哋做好事同我哋自己做一样，尽心尽力去帮助佢，使佢嘅好事能够圆满。咁呢个好事必定系利益众生嘅好事。第六，请转法轮。我哋佛弟子必须要做到。请转法轮就是请善知识来说法，讲经说法，广度众生。这样做的时候要有高度的智慧。若果你这个道场凡是所有在这里经过的法师，你都请他来讲经，得不得呢？好不好呢？唔止话唔好啊，你原本 修行人的道心还会被破坏了。为什么呢？请到净土宗的他就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，请到禅宗的就讲叫我们参禅不要念佛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你请十个法师，十个讲的不同，十条门路，你听了之后呢，搞到个脑好像浆糊咁浆住一团糟，搞到你无所适从。所以请转法轮呢，呢一条要注意啊，要请与我哋修行嘅相应嘅善知识，我哋先至能够得力，先至得力。好似我哋正宗道场，就要请讲经说法嘅都要赞叹净土，劝修净土，对咁样对我哋先至有益。如果对我哋嘅修学唔相应，我哋可以恭敬佢，可以招待佢，请佢食饭，但系唔好请佢开示。呢、这个唔系冇礼貌，呢、这个系真真正正嘅识规矩。我以前喺台中亲近李老师十年，海内外嘅大法师、大善知识到台中，佢都会到李老师嗰度睇下。李老师就请佢食饭，叫啲莲友嚟向法师顶礼，供养红包，但系就唔请法师讲开示。我喺嗰度好长时间啦，睇到好多老师咁嘅做法，呢啲先至系正确嘅。点解呢？佢苦口婆心咁劝大家念佛，劝咗几十年。若果嚟到嗰个人一开始佢劝大家唔好念佛，唔好求往生啊，咁就弊啊，弯啊弯啦。所以呢、这个请转法轮啊，要特别注意。但系真正嘅善知识，佢唔同嘅，佢冇门户之见。咁嘅善知识你可以请，冇问题。真正嘅善知识，佢冇门户之见。我哋睇下《华严经》五十三叉。嗰啲真正嘅善知识啊，佢自己谦虚赞叹别人，我哋就要学呢啲啊。我喺1977年喺香港讲《楞严经》，嗰次去咗四个月，住咗好耐，喺寿野老和尚嘅光明讲堂，在那里讲经，圣一法师他是参禅的，来听过几次，听得好欢喜，他劝他的 信徒来听我讲经。我一生中啊，遇到法师劝他的信徒去听别人讲经，他是第一个。佢仲邀请我到佢嘅道场去参访，我答应了，就去到大屿山宝林寺，即系喺宝莲寺后面嗰度呢，冇车路去嘅，要由嗰度行路行30分钟先至去到。佢又唔收路，一开路呢，一整嗰条路呢，咁啲车就直达啦。啲旅游嘅人士就到啦，所以咧嗰度好清静，嗰度有40几个人每日参禅。佢请我食饭，请我到禅堂去讲开示。佢喺嗰度经营咗20几年，我唔能够喺人哋嗰度讲参禅唔能够成就，念佛先至好啊。若果咁样呢，就是破坏人哋道场啦。咁就罪过啦。 俗话讲啊，宁动千江水，勿动道人心啊。佢请我去开市，好在我仲有啲口头禅。以前讲经，乜乜金刚经啊、六祖坛经啊、华严经、灵验经啊，我都讲过。禅宗嘅语录，我仲讲过几次。所以我喺嗰度第一个我就赞叹成一法师，赞叹佢哋嘅老师；第二赞叹佢哋嘅道场；第三赞叹佢哋所修学嘅禅宗呢个方法，呢个法门帮助佢哋增长对佢老师佢嘅法门嘅信心。我就话禅宗好啊。咁到我离开嘅时候，喺半路有位法师就问我：法师，禅宗既然间咁好，点解你又要念佛呢？我亦系讲翻老实话，禅是上上根成就啊，我是下下根人啊，我知道它好，但我没办法修啊。这样做呢就啱啦。到人家的道场一定要知道它修什么法门，绝对要赞叹这个法门，不可以破坏这个法门。所以我到新加坡，演培法师请我去讲开示。演培法师是修弥勒净土的，他不是修弥陀净土的。我到那里就极力赞扬弥勒净土，弥陀净土一字不提，这样对他有利，对他的信徒对他的老师就产生信心，成就他，不要破坏他。但是现在好似我咁嘅人已经唔多啊。哇，佢一嚟到你就算请佢讲净土，佢都心不甘情不愿。佢就算讲净土，佢都要讲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。你话烦唔烦？讲完之后我仲要用好长时间同大家解释，将大家的信心拉返转头嚟，咁样就麻烦啦。所以最聪明的方法就唔请佢讲开示。所以请转法轮，我哋一定要注意呢条。第七个，请佛注世。请佛注世是真正的善知识，要请佢长住，我哋先至能够得到利益。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，没可能听一次两全心学佛的对人接物。第九是行信众生，众生是行善做恶，我们都随顺。呢度里面呢，需要有高度嘅智慧，善巧方便，随顺之中去影响佢，慢慢去转变佢。若果你冇智慧，冇巧妙嘅方法，你仲影响唔到佢，咁你就冇办法帮助众生回头，唔能够帮助众生学佛，得到佛法嘅殊胜利益。第十就是普皆回向，就是要将你的心量扩大。所有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，愿意同一切众生分享。我所修的功德，我的福，愿意与所有一切众生分享。 所以佛教我哋回向菩提，回向实际，回向众生。菩提是智慧，我哋所求嘅就是高度圆满嘅智慧。回向实际，实际就是真理啊！而落实在事相上呢，就是一切大众心里面所想的点点滴滴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一切大众。能够将这十条做到，就具足无量行愿。这十条就是无量行愿的总纲领，心中常存这个十法，在生活中去实践这十法，就叫做安住一切功德法中。一切功德都是从这十愿所生，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所用的时间比较长，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。